寻找你，我的光彩应该是你的。 我在未来的 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前几天看到一条新闻，说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授予河南省汝州市中国汝瓷小镇的牌匾。与此同时，国家艺术基金汝陶瓷艺术精品展也在汝州开展，展出了100多件汝瓷精品，再续了这种已经中断了800多年的精妙技艺。哎，这汝瓷不是稀世罕见早就消失了吗？最近怎么又恢复了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一起聊聊这宋代五大名瓷之首的汝窑，还有和它有关的不少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天下宋瓷，汝窑为魁。汝窑瓷器作为我国宋代五大名瓷汝钧官哥定之首，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大众的视线。汝窑是北宋时期主要的代表瓷器，因为产于河南汝州而得名。窑址在现今河南省宝丰县大营镇的清凉寺村。金灭北宋之后，汝窑也就随之消亡了，所以它的开窑时间前后只有20年，烧造时间很短暂。而且因为汝窑是皇室生产这个特殊性，烧出来而没被选中的瓷器都会悉数砸碎毁掉，能传世保留下来的就更少了。在南宋的时候，汝窑瓷器就已经非常稀有了，所以才说纵有家财万贯不抵汝瓷一件。流传到今天，汝窑真品已经不足100件了。有一种说法是现存的汝窑仅有67件半，其中台北故宫博物院有21件，北京故宫有17件，上海博物馆8件，英国代为中国艺术基金会7件，其他的就散藏于美日等国家的博物馆以及一些私人收藏之中，这一部分一共也就大约有10来件吧。而那个半件说的是广东省博物馆的一个收藏，说是半件，其实也就是个汝窑的残片了。汝窑传世品数量如此稀少，但是历来都非常受人喜爱。宋徽宗赵佶就曾经写过一首有名的《雨后诗》，其中一句是“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正是宋徽宗梦中见到的这片天青色，让汝窑名满天下。我想起了周杰伦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青花瓷》，里面就有这么一句歌词：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事实上，这天青色正是汝窑瓷器最大的特色，根本就不是来自青花瓷的。而这个雨过天晴的颜色，当年可不知道难倒了多少工匠啊。对于这件事，还有各种神奇的传说传世，其中最著名的传说之一，就是为了烧制釉色独特的汝窑瓷，工匠们不惜工本，选玛瑙石入釉，才使汝瓷呈现出了脂如堆脂、面若美玉、 莹润纯洁、素雅高贵的皇家之气。这种特别的颜色会在不同的光照下和不同的角度观察时呈现出不一样的变化。在明媚的光照下，乳瓷的颜色会青中泛黄，恰似雨过天晴后云开雾散时碧空中泛起的金色阳光，而在光线暗淡的地方，它的颜色又是青中偏蓝，犹如一片清澈的湖水。其实这种天青色是釉中含有少量的金属铁而造成的，烧造的时候青色的深浅随着温度的高低变化。这种釉料不含有任何人工成分，是数十种天然石料中的微量元素造成的，而这也是汝窑在后世难以仿制的原因了。有很多部历史文献都曾经记载，北宋以后不少朝代都曾尝试着复烧汝窑，但没有一次获得成功。特别是明清时期，宣德、雍正、乾隆等数代帝王都招募过天下最优秀的工匠，在景德镇建了御窑，仿制各地名窑的瓷器。然而其他的宋瓷可以仿到以假乱真，唯独这天青色的汝窑就一直没有仿造出来。 渲染是旅途，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真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树看你放千朝的飘逸， 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打着青花的名义唱着天青色的歌，咱们先听到这里。今天我们节目的主角是汝窑。刚才说到啊，明清时期呢，很多帝王都曾经尝试复制汝窑，那这其中对汝窑最钟爱的一位帝王就应该是乾隆了。说起来，最近网上一度盛传过一组雍正和乾隆时期瓷器的对比图，网友还戏谑地说，乾隆时期的瓷器风格是农家乐审美。一时间吐槽乾隆的审美似乎也成为了一种时尚。可是您想想，自幼热衷古玩，常年和文学侍从、宫廷画家为伴，乾隆帝有那么好的艺术教育和熏陶，人家的艺术品味真的会那么差吗？那当然是不可能啊。在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曾经有一段关于宋朝汝窑三祖玺的故事。相传和珅用2万两银子买到了一对汝窑三祖玺， 其中一件有补痕，他把那件完好无损的三足玺摔碎后，认为世界上就只有他留下来的这一件汝窑三足玺了。于是他就谎称这件三足玺是用十两银子买来，献给了乾隆以取悦皇帝。对这种珍贵文物，乾隆才不相信十两银子可以买到，于是让太监出价25000两，又转卖到了古玩市场上，并且当众宣布宫中失盗，有人偷走了和珅献供的这件汝窑三足玺。而这个时候，纪晓岚在古玩店中无意看到了宫中失窃的这个三足玺，他就告诉老板这是宫中失窃的东西，叫他再也不要拿给别人看。纪晓岚用虚张声势的手段从和珅手中取得银票，把三足玺买出来之后送给了和珅。因为和珅鬼称是用十两银子买来的一件稀世珍宝，犯有欺君之罪，所以他只好用25000两银子重新买回的三足玺给摔碎了。这下世上再也没有汝窑三足玺了，而他的欺君之罪也就死无对证。这段故事虽然是纯属杜撰哈，但是汝窑瓷器极其珍贵，这却是真的。而且乾隆对汝窑很识货，那也是真的。作为一位诗书画全能的皇帝，乾隆流传下来了200多首吟咏陶瓷的诗文，而这其中就有不少首诗歌是为汝窑专门而作的。比如现藏于台北故宫的一件汝窑纸垂瓶，口部镶了一圈铜箍。史料上记载，这件纸垂瓶的口部有残，于是乾隆下令用铜将口部包上，以防再次伤到。为此乾隆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呢：定州白垩有芒形，特命汝州桃嫩青。口玉其间铜已锁，底完而就铁鱼钉。这其中口玉其间铜已锁的意思，就是用铜让这器物的口部变得结实一点，不会继续损坏了。台北故宫的另外一件珍贵馆藏汝窑水仙盆，因为是现存的唯一一件没有开片，也就是没有纹路的汝窑器物，身价格外的珍贵，还被做成了不少文创产品卖给游客。这件珍品乾隆也曾经为他写过一首诗，还认为这个水仙盆是一个喂猫用的猫食盆，并且专门给配了一个紫檀木的底座，好生的收藏起来。可是仅仅只能把玩欣赏这几十件珍贵稀少的汝瓷，并不能让乾隆心满意足。又鉴于历代仿制汝窑都不完美，所以乾隆在登基之后也下令御窑厂继续研发仿制。在清宫档案中就这样一笔记载，说乾隆二年10月13日，汝釉杏圆四方双管瓶一件。甚至为了仿制的能跟真器更加相似，乾隆还亲自参与了瓷器的生产过程，比如大内出样见御窑厂烧制这样的记载，在以往仿制宋代瓷器的过程中可是极少见的。这足以看出乾隆对汝瓷的喜爱，也足以证明乾隆的审美真的不是农家乐级别的。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节目，我是田阳。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说到了一条新闻，说最近在河南省汝州市有一个展览展出了100多件汝瓷精品，再续了这种已经中断了800多年的精妙技艺。其实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汝窑的窑址都是一个谜，而它的最终定位，这其中也有一个故事。1977年著名的古陶瓷专家叶哲民先生在河南宝丰的清凉寺采集标本，他从堆积瓷片窑具如丘的河沟两岸得到了一片宋代的天青釉瓷片，认为宝丰清凉寺窑址有可能就是为北宋宫廷烧制御用汝瓷的窑口，引起了陶瓷界的广泛关注。8年后的1985年，叶哲民先生在河南郑州举行的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年会上第一次撰文提出了宝丰清凉寺未必不是寻觅汝窑窑址的一条重要线索。就在这个会上，河南当地的一位考古人员也展示了一个出土自宝丰清凉寺附近的天青釉洗子，但由于研究者过于保守，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发现汝窑遗址，并没有进一步深入考察。但当时同样参会的陶瓷专家汪庆正先生却颇为敏感，两次派人前往清凉寺窑址调查。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次对宝丰清凉寺窑址进行了考古钻探和视掘，在200平方米的试探范围内出土了大批的窑具、瓷片和300多件各类较完整的瓷器，其中发现了典型御用汝瓷10几件，也将这个窑址最终定为了汝窑遗址。之前我们说到北宋之后的不少帝王都想要恢复汝窑，但一直没有成功，可以说正是宋金之间的一场战火让汝瓷技艺从此断代了800多年。时间到了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也曾经亲自批示发掘祖国文化遗产，恢复汝瓷生产。而在汝窑遗址确认之后，1989年河南宝丰县就成立了汝瓷研究所，从事的就是御用汝官瓷仿制品的生产和相关开发，想要恢复并且弘扬北宋汝瓷的烧造绝技。现如今汝州市也重新建立起了汝窑实验窑炉，通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使汝窑天青釉重见天日。不过就在今年年初的1月2号，汝窑窑址发现认定的第一人，中国著名古陶瓷研究学家叶哲民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听闻叶先生辞世的消息，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知名学者杭坚就说，历史通过他们的名字记住了他们对文化的贡献。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汝窑和汝瓷。在拍卖市场上能走进拍场的宋代瓷器是非常稀少的，那对北宋汝窑来说就更是如此了。从1940年以来的70多年时间里，一共就只有7件汝官瓷是经由拍卖售出的。 比如2012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上，一件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经过八位竞拍者15分钟的较量，34次叫价后，最终以2.0786亿港元的天价成交。这件汝窑葵花洗原本是一对儿，是英国收藏家阿尔费雷德·克拉克夫妇的收藏。1936年，两人将其中的一件捐赠给了大英博物馆，另一件出现在了1937年的法国展览上。1950年，克拉克辞世，夫人一直珍藏着另一件，直到1976年，克拉克夫人去世前几年，才将这剩下的一个出售给了英国伦敦的古董商，最终流转进入拍卖市场。就在去年10月份，另一件北宋汝窑的天青釉洗又以将近3亿港元的天价成交，也打破了之前由明代的鸡缸杯创下的中国瓷器成交新纪录。这件汝瓷原本是由台北的红喜美术馆收藏，后来由台湾的收藏家曹兴成接收。据说曹兴成原本并不舍得卖出这件瓷器，但是被拍卖行游说，说台湾常有地震，不易保存瓷器，才最终决定割爱。这个天青釉洗也是目前私人收藏的4件汝窑器具中保存最完好的一件，直径13厘米，颜色是淡雅的天青色，釉如凝脂，冰裂纹路晶莹清澈，可以说是品相极佳了。既然我们说到了中国瓷器的拍卖，那您知道除了北宋汝窑之外，还有哪些瓷器珍宝曾经拍出天价吗？首先不得不提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鸡缸杯了。明成化斗彩鸡缸杯是汉族传统陶瓷中的艺术珍品，它是明代成化皇帝的御用酒杯，自明代以来，鸡缸杯便被视为千金难买。2014年，梅荫堂珍藏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在经过8次竞价之后，以超过2.8亿港元的价格成交，被上海藏家刘义谦买走，也是刷新了当时中国瓷器的拍卖价记录。说完了鸡缸杯，咱们再来说说另一件瓷器珍品——元青花。2005年，一件元青花鬼谷子下山罐创下了当时中国瓷器的世界最高拍卖记录。这个鬼谷子下山罐的前任收藏者是一位荷兰人，而这只青花罐在这个家族中已经流传了4代。不过他们家根本不识货，据说在拍卖前的几年中，那户人家居然在用这只大罐放 DVD 光盘，真是暴殄天物了。佳士得公司也曾经去这位藏家家里看过，第一次看认为价值也就值2000美元左右，后来专家再次拜访才发现了这件瓷器的珍稀无比。那今天我们有关于汝窑和其他瓷器珍宝就跟您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明天接着聊。